这样的音乐有这样的感觉，好浮是夜微凉，机遇缕月色平铺成一纸纯白的信笺，聆听着这样的清风明月，音乐中写着这样的音符，好像又是那种看流人聚散内心的平静，被尘世烟火渲染的心瞬间也可以寂静下来。的确，这样的音乐沾染着一种气息，它就是夜曲，这是比才的夜曲。我们平时听到比才的歌剧当中的选曲或者是歌剧当中的组曲改编成的作品比较多，很少听到他的纯钢琴的作品。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这两天天有点热，聆听一些安静的音乐，静静心也清凉一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也看到了大家的签到，希望以后大家在签到中说点什么吧，也好和大家一起分享。微笑说了，舒缓的钢琴声中签到。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是钢琴，昨天听到了一组器乐曲，是不是这样？其实呢，我想做一个对比，刚才听到的是夜曲，那夜曲和小夜曲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有些朋友会不会傻傻分不清呢？那我就拿昨天的一首小夜曲和大家做一个分别。刚才听到的是夜曲，一般呢指的是像爱尔兰作曲家菲尔德首创的一种钢琴题材，旋律优美，富于歌唱。而刚才比才的那一首呢也是夜曲，大部分是一种曲式，而且总是体现的是沉静夜的深情，还有人的内心的抒发。而小夜曲呢是也是一种音乐题材，在过去呢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最初呢，小夜曲是由男孩子夜晚对着窗上的情人在窗口来歌唱，倾吐爱情，唱的一些吉他曲啊，旋律很优美委婉缠绵。过去的小夜曲呢是用吉他或者曼陀林伴奏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式也有所变化。像中外著名的歌曲，像托塞里、舒伯特都创作有小夜曲。而在昨天我没有来得及和大家介绍多罗西·格林演唱的这首阁楼小夜曲。 Mad pattern as we view old Manhattan and we think our lucky stars that we're living as we in our sentimental penthouse, we'll always contrive to keep our love and romance forever alive. In view of the Hudson, just over the drive, when we're alone, when we're alon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我想因为大家听了夜曲和小夜曲，在这样的午后要昏睡过去，所以打点精神起来吧，来听一首提琴组合他们所演奏的 Broshka。其实呢，这首曲子也改编成吉普赛或者俄罗斯的传统乐曲，像两把吉他和眼睛在前面的前奏部分，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古典也流行。 有时候音乐的风格，当你听得足够多，并且在音乐之外了解了那个地方的历史，或者说看过那里的风景，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音乐的感觉。我看到乐会里有好朋友在这里来签到问候，今后就大家不一用一一来签到了，我就希望大家在签到的时候说点什么。秀杰说了，我想说大家天热多补充点水分，比如说喝着茶听着音乐，很好的享受。那我在办公室里已经沏好一杯茶，等我回去去喝了。来看看怪哉虫说了，曼妙起舞拉丁风韵，错，刚才我说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音乐的风格，刚才的音乐很明显的就是这一段是东欧音乐的风格。刚才我也说了，像吉普赛呀、俄罗斯啊，这是这一代的音乐的风格。而拉丁风格完全与这种不同，是那种萨萨呀，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做一下对比。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同样也是这个组合，他们是邦德组合演奏的音乐。这段音乐则是和欧亚音乐有关系了，叫做伟大的亚历山大。这段音乐伟大的亚历山大，也是亚历山大大帝，他一般指的是谁呢？就是亚历山大三世，马其顿王国的国王。他呢其实被称为是最伟大的四大军事的统帅之首，像为首的就是他亚历山大大帝，还有汉尼拔巴卡、凯撒大帝以及拿破仑，这是欧洲历史上四大军事统帅的大帅，或者说大帝。他说所以呢在刚才的音乐中有很综合的音乐风格， 既有着像是贯穿着欧亚音乐风格。而刚才呢，我也对怪哉虫说了，说一会儿呢，我们可以听听有着拉丁风味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子。不过刚才可能听了两段音乐以后，大家又觉得在这样的午后又觉得有些太热闹了，换一种心境，带来听听肖邦的夜曲。浮躁的心这时又可以沉静下来了。这里是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呢，我们透过不同的舞曲来了解不同的音乐。这里我们熟悉的是贝多芬《命运》。但是这个命运却不同以往，交织着怎么样的节奏呢？哎，这才是拉丁，有着摇摆，有着萨萨的节奏融合在一起。

lights of my way. To you, because with you I know a lifetime could be just one heavenly day. If I should find a twinkling star, one half so wondrous as you are, that star would be like my heart and me, dedicated to you, dedicated to you. Dedicate to you， 献给你。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这首曲子，郭再冲说爵士乐曲，还真是这样。我突然想，现在唱的这些音乐有着爵士的味道，会不会从那种小夜曲而来的呢？这一首是我们熟悉的蓝色多瑙河，不过同刚才的那一首贝多芬的命运一样，加入了许多不协和的音，加入许多不同的节奏。来吧，来听具有着拉丁爵士版本的蓝色多瑙河。 大家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贝多芬和不一样的蓝色多瑙河。谢谢胡雪迪说了，无论什么样的音乐，经过解说就变得生动亲切了。其实一些改编的乐曲和古典音乐不同的就是，增加了现代感，可能让你听起来也变得亲切了许多吧。就像微笑说的，爵士拉丁的命运和蓝色多瑙河与往的听版感觉太不一样了，诙谐轻松了很多。哎，你要知道它加入的是什么，加入的是萨萨的这种节奏。是不是很不一样呢？那你可能会问，萨萨是什么？萨萨是一种拉丁风格的舞蹈，它的热情奔放的曲风不逊于伦巴、恰恰，但是却比他们更容易入门，所以萨萨是一种舞蹈，而且它节奏更是让你会觉得这样。 Hello, 还记得上周末听过的这首 Hello Dolly 吗？Louis Armstrong. You back where you belong. You looking swell, darling. I can tell, darling. You still growing, you still growing, you still going strong. I feel the room swaying while the band's playing one of our old favorite songs from way back when.So, take a rap, fellas, find an empty lap, fellas, darling, and go away again. 分辨一下，这是爵士的节奏，而萨萨刚才与爵士的节奏不太一样。萨萨舞最早出现在古巴，当时是古巴是非洲的奴隶，分别到北美的中转站。他们并没有忘记舞蹈，常常一边种田一边跳一些简单的舞步。经过不断的演变，19世纪20年代，萨萨舞基本形成了现在的舞蹈动作。而上世纪60年代末，萨萨在美国融合了爵士舞的风格，变得更加不同。现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 古典也流行。 最近 Bossom Matthew 这首歌很流行，以前就带给过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个综合的版本。 Se você não me ama, eu te amo. E se eu te amo, te cuida.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a noche la última vez. Bésame, bésame mucho, que tengo miedo a tenerte, perderte después.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a noche la última vez.